四式八罐，那市面上就得900多块钱，是吧？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依然是299，但是原来299是四十罐，今天又加了八罐，48罐。而且呢，这个今天我们的备货呀，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说到这一点哈。听完了以后，赶快来拨打电话。那么订到就是赚到了。 对， 我们的订货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15号至5月17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大鹏。 大家好，我是玉斌。 以前呢，总以为年轻就是资本，现在才明白，年轻并不是资本，健康才是。 是的，你嘲笑父母被养生广告欺骗，却不知道他们只是想陪你久一点。你总是没空健身，却不知道去医院排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立即改变。与其选择透支健康，为什么不换个活法，为自己和爱的人早睡早起，吃早餐，多喝热水，戒掉垃圾食品，运动、跑步、瑜伽以及任何能增强体质的方式，脚踏实地的努力，不相信运气，不迷信锦鲤。 有太多的事这辈子啊都是做不完的，你可以继续挣很多很多的钱，但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体。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好好爱自己，健康才是余生浪漫的开始。 没错， 鲜芋仙海参呼吁您关爱自己，关心家人，每天吃好一点，野生海参为您的健康助力。 没错，来自地中海海域，海参长得好，在深海海底自由生长，每一年都有2次的休眠期，这样的海参全部都是营养的聚集。想购给您到岸价体验，1999元一盒的野生海参，本档活动当中订购一盒送两盒，三盒总共是120多头的野生海参，要是隔2天吃一次的话，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 是 划算到每个月啊才200块钱。尝鲜热线400-07-106-108400-07-106-108， 拨打电话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了之后您再付款，一次性订购三盒一年装，再送双重好礼，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还有价值680元的孟德兰水洗夏凉被， 是 光是赠品的价值就是上千块钱了。所以啊，本次优惠也是几经曲折才得以呈现。如果您是一直吃海参的老会员，机会不要错过，新手朋友们就更别担心了，泡发杯就是解决不会做海参的难题。 对， 关键是啊，每个月给家人的健康投资才200多块钱，您舍得吗？ 我想啊，这个花费啊没有人会拒绝的。 是， 现在一个人吃一次小龙虾就得200-300了，这一家人吃一个月的海参只要200块钱。我们家呢就已经是吃了5年的时间了，海参馄饨、海参豆腐煲都是我们家最常做的，做法也简单，但是您别说啊，就是这简单的2-3头海参加进去，那味道真的就是不一样了。 对啊， 放在冰箱冷冻，晚上加班回家吃个简单的馄饨，那也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多种氨基酸对于身体的呵护。400-07-106-108 400-07-106-108。 是的，400-07-106-108 400-07-106-108。手机尾号5136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送夏凉被很喜欢，正好要买呢，省了这笔钱了。还有海参啊带2盒送给孩子。还有0866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吃鲜芋仙的海参啊就是看中了野生有营养。还有手机尾号1709的朋友订购2套，说昨天啊和朋友吃了一顿小龙虾就花了1000多块钱，今天吃小一年的海参才1000多块钱，应该对家人好一点。好了，更多的订购信息不一一为大家播报了，我们的热线您一定要记清楚，是400-07-106-108 400-07-106-108。 1108，三盒明码标价是5997元的鲜鱼鲜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划算到这每盒啊只要666块钱。有老会员朋友就说了，哎，这好像比单盒裸价的价格还要再便宜呢。 是， 而且我们今天要告诉您，还要免费送您海参焖烧杯一只，还有孟德兰水洗夏凉被一床。 对， 这马上都是要用到的东西，很实在。所以呢，4007106108。4007106108，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了。 没错了，订购成功呢是免费的送货到家，满意了再来付款的。15块钱啊就能够吃到一头野生的海参，还是一级品的海参，含盐量低，泡发率高，满满营养的深海野生海参。那么错过本次呢，机会就享受不到了。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三盒给两边爸妈和自己各留一盒。我们还要再送您泡发杯一个，同时呢还有680元的孟德兰品牌水洗夏凉被一床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海参呢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含有16种的氨基酸和各种的微量元素，还有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等等特殊的活性成分。像平时呢重油重辣吃的外卖多了，工作压力也大，又或者呢是孩子功课紧张补充能量，或者是父母年纪大了需要增加营养，都可以来吃海参。今天的花费真的不高啊，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699块钱吃一个季度，一个月只要200多块钱，一头呢只划算到15块钱。这个花费您还犹豫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0038的李小姐订购了5套，说去年啊就订了一年的鲜鲜海参，姥姥特别爱吃，煮粥煲汤煲饺子都可以，又鲜又嫩，而且还没有骨头，适合年纪大的人吃。还有1053的吴大爷是新朋友，说听你们推荐海参已经有段时间了，如果不好没人买的话也不会一直在推荐，今天一个月的花费才200多块钱，那就买点试试。 哎，吴大爷呢一定是一位谨慎啊又理性的大爷，先观望后下手，好的产品才能经得住市场的考验。所以呢我们也敢承诺，每一盒鲜鱼鲜野生海参呢都是进口的野生的自然海域生长的成年体淡干工艺加工下的一级品优质海参， 是 进出口的报关单检验检疫证明都可以供您查看，确保是一级品的品质。所以呢您可以放心的来订购4007106108，4007106108。 再说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货到家，买了之后您再付款，绝对保障您的资金安全。4007106108，4007106108。不管是给家人补充营养的，还是买了送人的水质好营养满满礼盒包装的地中海野生海参，而且是一级品的品质，都非常的合适。 是 最后一分钟，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而且订购成功就送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和价值680元的夏凉被一床，立刻来拨打热线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小孩感冒的一些常识。我们知道小孩感冒常常有一些诱因，如果他再有营养不良，你喂养的不太好，然后有这个佝偻病啊，或者是居室里头比较拥挤啊，通风不良，不注意通风，老捂着孩子怕孩子这个冻着，还有空气污浊啊，或者是不经常晒太阳，或者是这个小孩应该出去锻炼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室外去活动，所以他就更容易发生上呼吸道感染。另外寒冷潮湿可以引起我们鼻黏膜血管的收缩功能的紊乱，这样使这个小孩上呼吸道更容易引起感染。我们知道小孩的这个感冒呢，其实也主要是病毒，90%是病毒，常见的就是 B 病毒啊、腺病毒啊，还有这个流感病毒啊、副流感病毒啊，小孩还有时候是口撒气病毒啊，这些还有一些核包病毒啊等等。细菌里头啊主要是链球菌啊、肺炎球菌啊，有时候支原体也可以感染。所以这些呢这个在小孩来讲啊，几乎可以这么说，没有小孩说没有感冒过的。那小孩感冒的这个表现呢是不一样的。你比如3个月以内的婴儿如果感冒以后啊，他主要是鼻子堵。就是这个鼻黏膜就特别容易水肿起来，所以它就影响它那个吃奶，因为吃奶的时候啊，它这个嘴呢就叼着奶头，它必须用鼻子呼吸，这时候就不能呼吸，所以这样的孩子，3个月以内的孩子，一般早期他感冒的表现主要是巨乳，他就不吃不嘬奶，因为他这个阻塞他憋得难受。还有就是婴幼儿在感冒的时候啊，他全身症状呢就比较重了。小的小孩他可能没发烧或者轻度发烧，主要的表现他就是不吃奶，就不含奶头，还有呢就是表现为啊，这个结膜炎，两个眼睛红红的，充血还流泪。夏天呢，像这个以后天气越来越热了，会出现这个疱疹性的咽颊炎，因为这个小孩的咽痛比较明显，在他这个咽部一张开嘴，包括这小舌头啊以及上颚部啊，就有很多小的疱疹，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而且呢小孩感冒的时候经常出现气喘，就是气短，原因就是小孩的呼吸道狭窄，然后黏膜又油润又有丰富的血管，感冒时候就容易出现水肿啊、充血呀，引起呼吸道的阻塞。另外小孩的肺泡数目我们知道啊，他只有成人的8%，就太少了，所以他这个经常呢呼吸的面积都比较小，呼吸带上能力也比较差，他的换气不足，因此小孩就容易出现缺氧，容易出现气喘。你看那小孩呢就容易发生啊口周青紫啊，或者是你看看他的那个小指甲也是青紫的。而且有的小孩他会出现上吐下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全，感冒的时候由于病毒侵入了以后呢，就使得植物神经系统紊乱。植物神经是调节我们肠蠕动、肠液、胃液的分泌，还有这个调节我们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的。那这个腹痛呢，就是因为病毒感染以后，它引起了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就导致这个肠蠕动亢进。这肠蠕动一亢进呢，它蠕动的太快了，就容易发生腹泻呀、腹疼啊，或者是恶心吐。在感冒的时候常常发生这个腹疼呢，疼痛啊大多在这个脐周围，你要一摁呢它不疼，往往呢它是在患病的早期，轻重不一，有时候是剧疼，有时候隐疼，有时候多成一种阵发性的，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也有时候是持续性的。它这个呢就要引起家长的注意了，因为感冒的时候侵害了这个我们胃肠道的植物神经，就使得胃肠功能紊乱。我们刚才讲了，就引起肠痉挛，所以它腹疼。还有呢，就有的小孩呢，这个有寄生虫，然后这个高热的时候，寄生虫它活动增加，也使得这个腹痛增加。还有就是感冒时候，它可以引起有一种病，叫做这个急性肠系膜淋巴结炎。 大概有15%-39%的人呢，这个孩子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肚子特别疼的厉害，然后就导致呢肠系膜淋巴结发炎，导致这个淋巴结炎，所以会产生呢强烈的腹痛。那这时候呢，家长就应该特别注意了啊，不要老认为是消化系统的疾病。但是在他感冒的时候，他往往就合并一些症状，你比如咽结膜炎。特别是在夏天啊，多是腺病毒引起的，所以它起病非常急，病程也比较短，3-5天就可以好转，主要是发热，然后嗓子疼，然后呢这个眼红啊，就是结膜充血，再有就是颈部的淋巴结，脖子上的淋巴结肿大，这是一个应该注意的。还一个就是疱疹性的咽炎，也是夏季就流行，它这个病原体基本上是口撒气病毒，它发病急，也是发热呀，咽痛啊，然后你张开嘴一看呢，这个咽部的软膈啊和这个悬雍垂，就是我们说的小舌头，还有扁桃腺上啊，都有这个灰白色的小的丘疹，这个丘疹的周围呢就有红润，就形成了一个疱疹，这破溃以后就形成溃疡，这个病程就长了，大概要1周左右。再有一个呢，它可以同时并发这个非细菌性的咽炎，主要还是腺病毒引起的，就是这个扁条腺和咽部都充血，你张开嘴一看呢，还有少量的灰白色的渗出物，甚至一成片状，这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病毒性的咽炎。再一个要提醒大家一些，特别是小孩的家长啊，不管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是有这个专门护理孩子的保姆来管孩子，还是你自己亲自带，都要注意。婴幼儿感冒以后啊，有时候他的唯一症状就是高烧，特别是小的小孩，三个月左右的小孩，因为有的小孩不耐烧，他容易引起这个惊厥。而且病毒的感染以后可以持续1周左右，它在比较高的这个温度39度左右。这时候病人呢，他可以，这小孩可以没有流鼻涕、咳嗽这种症状，因为他还没有这种能力，而且是高烧的结果呢，这个津液都被耗掉了。而没有呼吸道的症状呢，他还有特别注意其他的症状，你比如中耳炎、尿道炎。你如果这时候小孩感冒啊，老哭老闹的厉害，你要摁一摁他这个耳朵，看他是不是一摁就疼得更厉害，或者就拿那小手扒拉你，这时候呢就可能是一个中耳炎，所以他就因为中耳炎以后啊，这个耳朵里的这个皮肤啊特别紧，有一点他要肿胀了，红肿热疼了，就非常非常的疼，小孩非常的痛苦，所以这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再有就是，如果小孩在这个撒尿的时候他哭闹，而且尿液是混浊的，你就应该特别注意了，是不是有了泌尿系的感染了？特别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啊，就是还有个尾巴，就是有一些呼吸道传染的一些疾病，容易在这个季节发病。那他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高烧，所以在这个刚一开始有体温的时候，家长要特别注意，看他这个皮肤上有没有出一些疹子啊什么这些的。那么这些呢，对于预防这个更重的疾病的发生呢，早期的发现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还有呢，就有的小孩呢，这个有寄生虫，然后这个高热的时候，寄生虫它活动增加，也使得这个腹痛增加。还有就是感冒时候，它可以引起有一种病，叫做这个急性肠系膜淋巴结炎，大概有15%-39%的人呢，这个孩子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肚子特别疼的厉害，然后就导致呢肠系膜淋巴结发炎，导致这个淋巴结炎，所以会产生呢强烈的腹痛。那这时候呢，家长就应该特别注意了啊，不要老认为是消化系统的疾病。但是在他感冒的时候，他往往就合并一些症状，你比如咽结膜炎。 特别是在夏天啊，多是腺病毒引起的，所以它起病非常急，病程也比较短，三五天就可以好转，主要是发热，然后嗓子疼，然后呢这个眼红啊，就是结膜充血，再有就是颈部的淋巴结，脖子上的淋巴结肿大，这是一个应该注意的。还一个就是疱疹性的咽炎，也是夏季就流行，它这个病原体基本上是口撒气病毒，它发病急也是发热呀，咽痛啊，然后你张开嘴一看呢，这个咽部的软膈啊和这个悬雍垂，就是我们说的小舌头，还有扁桃腺上啊，都有这个灰白色的小的丘疹，这个丘疹的周围呢就有红润，就形成了一个疱疹，这破溃以后就形成溃疡，这个病程就长了，大概要一周左右。再有一个呢，它可以同时并发这个非细菌性的咽炎。灵芝呢，我们知道是我们中国人呢是它的故乡，那我们祖先两三千年前就已经知道用灵芝了，而且知道呢人用了它以后呢，可以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而且可以鹤发童颜，可以显着精神，老人显着精神矍铄，然后红光满面的，这个，所以呢，在这个古代的时候，我们祖先就已经知道了它这些功效，就是说人用了灵芝以后呢，就会得到身体各方面的非常好的调理，而显得非常的健康。那到了三四百年前李时珍时期啊，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里更详细的记载了，就是灵芝呢对我们人呢非常有好处，就是主要总体来讲，他说了这个灵芝啊可以补益心肝脾肺肾五脏之虚。因为这个中医讲嘛，人呢如果这个正气不足，这个邪气就会到身体里，就会引起疾病。所以他说这个灵芝啊吃了以后能够益肝气、明目、安精魂，能够益心气、养神增智慧，能够益脾气、补中保神，能够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你说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对于肺部的一些疾病也有非常好的作用。而且说它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坚筋骨、利关节、好颜色，可以保神。那么这些呢，都说明了灵芝。现在中医学研究总结它的四大功效，说它可以清血、可以退火、可以消炎，还可以补养。补养是养生的养，就是说对我们身体整个的平衡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那么现在利用化学分析方法和新型科学的仪器测定，就证明了灵芝它生成之前的菌丝体和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孢子粉，我们看到的褐色的这个粉末，那么它的成分是非常，化学成分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正因为这样，所以灵芝呢用了以后，对我们身体各个器官起到全面的调整的作用。这种调整作用就是弱的让它升上去，强的让它降下来。而通过了灵芝里的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不管是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还是这个灵芝酸，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还是锗元素，还是腺苷和腺苷类的物质，以及锌元素、硒元素、锰元素，这个锌元素，那这些元素呢，对于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都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你比如这个常用灵芝以后呢，它能够促进我们的骨髓、胸腺和这个脾脏生成更多活力强的免疫细胞和抗体，促进细胞免疫中的淋巴细胞的增殖，而促进吞噬细胞更快的吞噬细菌病毒，促进这个 B 细胞呢更快的产生抗体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同时呢，它还能促进我们的脾脏产生我们自身内的调节免疫功能的物质，白介素一、白介素二，这样来提高自然杀伤细胞的活力，激活 T 细胞，延活 T 细胞的生命活力，而且促进 B 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活力。所以现在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研究，都肯定了这个灵芝它的有效成分，可以诱导干扰素，能阻止过敏反应的产生，阻止这个慢性这种介质的释放，促进淋巴细胞的增殖，然后消除一些化学药物啊对我们淋巴细胞的抑制作用，增强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提高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那这种明显的效果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比如你得了一些感染性的疾病，除了你在事先